始升高。来，上次课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个意思表示啊，这个错误的问题哦，让这个错误的部分怎么样就讲完了。好，来接着，好接着，来关于这个意思表示啊，接着好，这个是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情况，好，意思表示不一致跟不自由，意思表示的瑕疵，好，关于这个不一致跟不自由。好，那接着，好，接着意思表示的不自由，好，不自由又可以分为什么诈欺跟胁迫。好，那这个诈欺跟胁迫两个，好，两个意思表示有瑕疵这个太阳都规范在民法的92条，好，92条的规定，92条第一项。好，那这个诈欺跟胁迫基本上怎么样，好，基本上他们两个的这个构成要件跟法律效果怎么样，长得都很像，好，长得都很像，那这个概念上基本上怎么样，好，他们是很像的，好，很像的，那都是对于怎么样，都是对于怎么样表意的自由权怎么样遭受侵害，好，这个表意的自由权啊，好，表意的自由权。好，那这个表意的自由权啊，好，这个自由权就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绝对权的概念，好，是一种绝对权的概念。所以今天怎么样，你的表意自由权遭受到侵害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啊，不论是诈欺还是胁迫啊，你都可以怎么样向这个哦诈欺或是胁迫的这个相对人，好，行使诈欺行为或胁迫行为的当事人怎么样来主张什么，主张184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好，那这个表意自由权受到侵害184条，来要主张哪一条，哪一项，哪一项，第一项的前段后段，前段后段，前段后段。好，这时候怎么样，表意的自由权它是有什么绝对权的概念，所以我今天怎么样只需要主张184条第一项前段就可以了。好，也就是说我们侵权行为最基本的，好，最基本的请求最基础啊，184条第一项前段。好，今天如果你的意思表示被诈欺被胁迫的话，这时候你当然可以主张184条第一项前段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好，这是第一个前提要跟各位同学去所介绍的。好，第二个，好，第二个诈欺跟胁迫两个怎么样，好，都是从，好，从来第二，好，第一个都是从第一个什么情况构成诈欺，好，诈欺的要件，好，诈欺的要件。那另外比较特别是啊，关于诈欺的类型啊，好，关于诈欺的类型啊，这边有不一样的这个规定啊，像我们之前所介绍到意思表示的不一致啊，关于怎么样虚伪，好，虚伪或是错误的情况，那这边法律的规范啊，这个都是怎么样当事人之间，好，当事人之间去做这个问题啊。好，但是如果是诈欺跟胁迫的话，那这边有去区分，今天怎么样，我是受到相对人的诈欺或者是相对人的胁迫，好，等一下是一模一样，好，相对胁迫或者是由第三人，好，第三人所谓的诈欺或胁迫行为，好，这个类型有这个不一样的法律效果。好，那接着，好，第三个层次就是它的法律效果啊，法律效果，今天被诈欺或被胁迫的法律效果怎么样，好，跟我们意思表示的错误一样，好，一样怎么样，它的法律效果怎么样，都是怎么样，都是得撤销，好，得撤销，好，都是得撤销，92条第一项的规定，好，92条第一项规定，好的撤销，92条的第一项规定，好，跟88条好错误一样，88条第一项，好，这个得撤销，好，得撤销，那得撤销法律效果怎么样？就溯及，好，溯及既往无效，视为意思表示怎么样？自此无效，自此无效，自此无效。好，那这个概念怎么样？之前都已经有讲过了，好，这个相同相类似概念都跟各位同学介绍过了。好，所以我们先从要件，好，要件跟它的类型，好，类型去做这个区分，去做这个理解。考试啊，就在考你它的要件，它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区分。好，来第二，好，第二关于诈欺，好，诈欺，我们在民法里面要构成一个诈欺得撤销的，好的，撤销的这个意思表示啊。好，那这边它有符合这些要件，好，必须要符合这些要件。好，第一个，好，第一个关于这个诈欺怎么样？当然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诈欺的行为存在，好，诈欺的行为存在。好，诈欺的行为存在，好，一定要诈欺行为，好，一定要诈欺行为。而且今天怎么样？今天相对人呢、啊？好，被诈欺那个人怎么样？好，他会怎么样？他要陷于错误，好，陷于错误怎么样？还有怎么样？为意思表示。而且怎么样？而且这个行为人呢？好，行为人客观上有个诈欺行为，主观上要有一个什么诈欺的故意。好，诈欺的故意，而且这个故意的诈欺行为怎么样，会导致相对人怎样陷于错误，好，使得表意人怎样陷于错误，表意人 先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先于错误。而且今天怎么样？今天这个行为人啊，这个诈欺的行为人怎么样？他的故意的诈欺行为，对于表一人陷于错误的这个意思表示之间，他这边要有这个因果关系的存在。好，因果关系。好，然后因果关系存在，然后怎么样？如果今天表一人啊被诈欺的这个表一人啊，好，被诈欺的表一人要行使这个撤销权的话，那必须怎么样？要在除斥期限内，好，除斥期限内去做这个，好，去做这个诈欺，好，诈欺这个撤销意思表示的这个情况，好，在除斥期限内。好，处置期内好维持啊，好维持为这个啊撤销得撤销这个法律效果。好，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好一个一个来看哦，这个诈欺好诈欺这个好的规定。好，第一个诈欺的行为，好诈欺行为，那我们在实务上好多多少少怎么样，好都会被怎么样被人家骗，好被人家骗。好，但这个诈欺好诈欺怎么样？好，这个行为的这个好行为的这个分类啊，哎，比如说你在这个刑法，好刑法啊，这个刑法一样嘛，好它是怎么样侵害，好侵害他人的这个法益这个行为。那今天怎么样，在刑法里面的这个行为，你要去非难当事人这个行为怎么样？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情况？今天我的作为啊，好，这个诈欺的这个行为怎么样？可以分为什么？作为诈欺跟什么？不作为的诈欺嘛，对不对？跟刑法一样嘛，好，刑法也有什么？作为跟不作为犯嘛，对不对？作为犯跟不作为犯嘛。好，今天怎么样？来，其实哦，好，其实第一个回归到本质啊，回归到本质哦。今天怎么样？我的诈欺跟胁迫怎么样？是侵害什么？侵害你的表意自由权。那它当然会该到什么？184条下的前段的侵权行为的刑事赔偿责任嘛。好，那再回归到更上一层次，好，更上一层次，关于侵权行为啊，那侵权行为所要规范的对象是什么？规范的对象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在保护怎么样？被害人嘛，好，保护被害人嘛，也就是说怎么样？也就是说今天怎么样？被害人的私权，好，私权遭受侵害，私权，司法上的权利，好，司法上的权利怎么样？遭受侵害，好，遭受侵害，所以怎么样？既然他有被侵害，有损害，所以怎么样？我要填补这个损害，所以我可以主张什么？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损害赔偿责任嘛，对不对？那这个侵害，因为他是侵害了什么？私权嘛，好，私权嘛，好。但是怎么样？刑法一样哦，好，一样哦，一样哦。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关于怎么样？这个国家、社会或个人的什么法益嘛，好，法益。那这个私权是不是属于保护的法益的一部分？也是啊，好，也是啊。所以其实本质上，好，本质上侵权行为跟什么刑法的概念是很像的，好，很像的。甚至哦，我们之后讲到，好，讲到侵权行为，好，再一种讲到侵权行为之后怎么样？你可以发现，其实怎么样？侵权行为，好，王子健老师啊，去规范184条第一项前段，提供分成几个要件，分成有7个要件哦，好，7个要件。这7个要件怎么样？其实可以。其实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这个刑法，好刑法，好刑法，我们通说这个三阶，好这个三阶，好三阶怎么样？好，可以怎么样把它给结合起来？好，结合起来哦。好，那这个好很神奇哦，好很神奇哦。好啊，所以啊，好，那甚至怎么样？这个侵权行为里面的有限法条，好有限法，其实它的本质，好跟它操作怎么样？跟刑法很像，好很跟刑法很像。比如说怎么样？185条的共同侵权行为，好共同侵权行为，在刑法你可以看什么？他们是什么？共同的正犯嘛，好，共同正犯，甚至怎么样？185条第一项的后段跟185条的第二项规定都规定什么？帮助犯跟教唆犯都有规定，好，都有规定哦，好，很像是刑法的帮助犯跟教唆犯都有规定，而且怎么样？把它视为怎么样？共同的侵权行为人，好，所以在侵权行为那边的概念底下，那其实怎么样？可以跟刑法好这边去做比较，好。所以啊，我在念这个侵权行为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想到什么刑法哦，这个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学到哪些东西？那念到刑法，想到民法；念到民法，想到刑法。好，你们有没有那种 sense？ 有没有？那比如说像这个，然后这个诉讼法一样啊，念到民诉跟刑诉有哪些怎么样？其实哦，这个法理相共通部分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互相的好验证，好互相的这个好这个。好，切磋啊，切磋啊，有点怪啊，好，反正怎么样，好，就是怎么样，想到这边就想到另外一个，想要刑法，想要刑诉，好，要，然后想要刑诉又可以想要民诉等等，好，这边啊，这个可以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有可以贯通起来，好，其实怎么样，好，这是你可以怎么样，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念书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去思考的工作，好，这个蛮重要的，好，那再回来，好，那 这个侵权行为啊，其实怎么样？诈欺跟胁迫是一种侵权行为的太阳之一啊，侵权行为太阳之一。所以这边的概念，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套用到刑法那边的那种思考逻辑，好，思考逻辑去做啊这个处理啊。好，但是注意哦，那只是怎么样思考逻辑而已哦，好，思考逻辑哦。但是本质上两个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什么刑事法，刑事法属于什么公法，公法。但是我们这边是民事法，是属于司法部分。这两个本质上差异，你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但是逻辑，逻辑其实是一样的，逻辑其实一样的。好，所以今天怎么样？诈欺行为，诈欺行为在刑法，刑法那边有什么作为犯跟不作为犯嘛？那在同样的，在民法里面的诈欺行为怎么样？一样有分为什么作为犯跟不作为犯？那一样就是什么有作为的诈欺跟什么跟不作为的诈欺。好。作为的诈欺行为跟什么不作为的诈欺行为吗？好，第一个啊，第一个作为的诈欺行为，来，我们直接来看讲义，好，讲义的部分哦。好，来，第一个26页，26页，意思表示不罪哦，第一个诈欺哦，一啊，是怎么样？行为人故意，故意欠下，他一定要是故意的，故意虚构是怎么样？使得表意人怎么样？陷于错误，陷于错误，画起来有没有？表意人怎么样？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而为意思表示哦。好，那这个叫做诈欺，诈欺行为。第二方面。保障当事人的什么表意自由？好，表意自由。旁边注意啊，表意自由权被侵害，这时候它是一种什么权？是一种绝对权。所以如果今天我的表意自由权被侵害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主张什么？可以主张什么？184条第一项前段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好，旁边自己画哦，好，旁边自己注明哦。好。在它的要件，好，今天我要主张这个诈欺行为这个要件。第一个怎么样，必须有诈欺的行为发生。好，那什么叫诈欺行为？一是怎么样，对于不真实的是怎么样表示其为真实啊？好，就是把什么黑说成白的，好，对不对？好，指鹿为马，好，有没有？好，而使他人怎么样陷于错误，好，陷于错误怎么样加深错误，好，加深错误或者怎么样保持错误，好，保持错误。好，这边都叫做诈欺行为哦。好，那这边诈欺这个行为本身怎么样，可以分为怎么样激起的诈欺行为，就是作为，好，作为的，好，作为的。比如怎么样捏造事实，怎么样虚伪陈述事实，然后虚陈述的一个虚伪事实，好，那这个叫积极的作为行为。好，比如说怎么样，今天我们看今天来，好，这个诈欺最喜欢靠什么？靠卖车子啊，卖中古车，甲乙有台 A 车要卖给乙，好，要卖给乙，那甲就跟乙说嘛，哎，我这台车怎么样绝对没有泡过水，绝对没有出过事故，更不会怎么样刹车失灵，有没有？好，不会泡过水。结果实际怎么样？它是一台什么泡水车，而且怎么样？它更是一台什么事故车。那今天怎么样？这台车除了泡过水、出过事故之外，怎么样？刹车也失灵啊！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甲跟乙啊，当然放心的保证说，哎，你开我这台车怎么样？绝对透懂，好，绝对妥当，绝对安全，可以怎么样？安心上路，好，安心上路，有没有？安心上路，上什么路啊？不知道，好，天堂的路，有没有？好，或者是。高高很好，高台大啊，这个可能是开往地狱的道路，有没有？你坏事做太多下地狱，有没有？然后口业造太多，哈，没有，开玩笑啊。好，我会修身养性，阿弥陀佛啊，看啊，好，来，好，所以回来，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接着怎么样？甲故意虚构事实，这明明这台车怎么样泡过水、出过事故，刹车也会失灵，但是怎么样跟乙说，保证拍一拍胸脯说绝对没有问题。那这种怎么样？当然甲怎么样？他是积极的怎么样虚构事实，好，虚构事实导致乙怎么样相信了，好，相信了。那在陷于错误，而为怎么样？而为表示说怎么样？好啦，你甲既然都这么说的话，我就阿萨里，然后用100万跟你买这台车，好，跟你买这台车。好，那这种怎么样？今天乙就被怎么样被骗了吗？如果这台车怎么样有泡过水、出过事故或刹车有事情，请问一下，你会用100万跟他买？当然是不会嘛，当然是不会嘛。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今天怎么样？我的积极作为行为会构成一个诈欺行为，有没有问题？好，这个积极作为很简单，好，很简单。那如果老师真的要考你的话，会考你什么？考你不作为啊，好，考你不作为。好，来哦，来这个不作为，好，不作为哦。那今天怎么样？来，我们再思考一下、哦、刑法里面，好，不作为犯，好，不作为犯。我们要讨论一个不作为，不作为哈，不作为犯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怎么样？这个行为人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个什么前提？作为义务嘛，对不对？非常好，好，所以你在刑法里面考到不作为犯的话，你一定要讨论什么？讨论他的作为义务，好，作为义务，他必须有作为义务所在。那刑法里面作为义务最典型的作为义务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什么？保证人地位，非常好，好 good， 有没有？好，这个 key point， 保证人地位，有没有？非常好。那今天怎么样？好，这个好作为义务等等哦，有可以怎么样？通说跟好通说跟实务界怎么样？有列了什么？德国好的，日本有好几说，有没有？德国有好几说，好，在这批发列了7-8个，好，7-8种哦，这个不作为犯这个作为义务的类型，但是怎么样？ 总而言之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归纳成怎么样，它是有个具有整个地位，具有一个保证人地位，好，都可以归纳成一个具有一个保证人地位。所以这些类型怎么样，其实怎么样，在刑法的时候我那时候怎么样，其实记个一两个啦，好，但是我后来还是全部都记啦，好，但是怎么样，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什么，你都可以归纳出来它是什么，都是一种保证地位，好，保证地位。好，那这个保证地位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其实也是一模一样，好，一模一样。接着怎么样，我要构成一个什么不错的诈欺行为，那这个前提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个什么义务存在，必须有一个什么作为义务的潜在，我今天我行为人必须有一个作为义务存在，那今天我不作为，好，不作为，这是怎么样，我就该当一个诈欺的，好，诈欺的这个行为，好，所以今天这个作为义务，好，作为义务，那今天怎么样，在这个不作为诈欺里面，我的重点当然怎么样，就是 focus 去讨论什么，在这边这个题目里面，这个甲有没有一个作为义务存在？如果我今天说甲该当一个不作为的诈欺行为的话，那我的前提必须是什么？必须是怎么样？要先说甲有一个作为义务的存在，好，作为义务存在。好，那今天怎么样？在民法里面，好，民法里面这个作为义务存在的前提啊，好，这种作为义务存在的前提，基本上怎么样？可以基于三种原因，好，三种原因。好，第一个，好，第一个当然怎么样，当然怎么样，基于当事人的契约自由原则，好，契约自由原则，这种作为义务怎么样，当然怎么样，可以有什么，可基于怎么样，当事人的约定，可以基于当事人约定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你必须要负有个作为的义务，好，必须有个作为义务。好，那如果今天你不作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我就可以该认为怎么样，你构成一个不作为的侵害行为，好，不作为的侵害行为。好，那这个约定，好，我约定这个作为义务怎么样，既然有约定，这时候你不作为就会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必须要负什么责任，第一个怎么样，如果当事人有约定，就会有一个什么存在，契约存在吗，契约存在吗，所以今天怎么样，契约约定说你有个作为义务，你不作为，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另外还该当什么，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嘛，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当事的约定的这个情况下，你的作为义务的不履行，除了，好，除了有可能怎么样，该当诈欺或者是其他侵权行为的要件存在，好，这个其他侵权行为的概念，好，概念可能会该当之外，另外你的约定不履行，好，不履行，那当然也是一种什么，债务不履行，好，债务不履行，你当然要就这个约定的作为义务不履行负一个什么，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好，这边是要一起，好，一起去做思考的，好，一起去做思考的。好，那第一个当事人除了有约定之外，好，约定啊，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我委任，好，委任契约，好，委任契约，好，委任契约怎么样，好，请你怎么样帮我照顾我的小 baby 有没有啊，比如说一些什么之前那个社会案件有没有，这个保姆小 baby 怎么样，好，爸爸妈妈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很忙，所以怎么样托，好，请一个保姆怎么样照顾，就怎么样发生什么虐待婴儿案件有没有，好，比如说怎么样，好，这个虐待或者怎么样，好，这个饿了不给他吃有没有，或者怎么样他那边哭闹就一直打他有没有，虐待他嘛，好，虐待他。好，这时候怎么样，当事人有一个约定怎么样，他必须要怎么样负一个什么照顾的一个作为义务嘛，好，照顾的作为义务嘛，那接着怎么样，他如果不照顾，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第一个怎么样，约定，好，委任契约的债务不履行嘛，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嘛，对不对，那另外怎么样，好，另外他有可能怎么样，好，他故意怎么样去欺骗嘛，好，说我当然会照顾得很好，就实际上怎么样，他根本没有照顾，好，没有照顾，那这时候当然怎么样，你也可以怎么样主张什么诈欺嘛，你有诈欺我怎么样，好，诈欺我等等，好之类的，或者甚至怎么样去主张什么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些全部都可以，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所以约定这个部分，那注意要这个契约责任的部分，好，契约责任部分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在第二个，除了约定之外，好，约定之外，另外怎么样，也有什么法律所规定，今天我的作为义务怎么样，是法律所规定赋予你怎么样一定要去作为的，好，作为的，好，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一些什么啊，这个啊，比如说警察，好，警察怎么样，好，警察怎么样抓小偷，对不对，好，但是怎么样，警察可不可以看到怎么样，好，后面说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有人要杀我，而且怎么样看到一大堆什么飙车族，然后拿刀砍他，那警察怎么样吓得腿麻软，然后转身逃跑，一起逃跑，有没有，有没有，好，有可能，好，有可能嘛，对不对，好，有可能啊，对，好，好，像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警察怎么样有点弱势，有点弱势，啊，你如果怎么样开枪打他的话，就是怎么样执法过当，有没有，啊，不开枪又怎么样，那个被害人又觉得怎么样，你身为人民的保姆，结果怎么样，竟然自己绕跑，有没有？那像美国，好，美国，好，那美国像我老板之前哦，在美国遇到一个案件，就是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警察超级威风，好，无比嚣张的，有没有？那只要怎么样， freeze， 好 ，don't move， raise your hand， 然后 raise your hand 就啪就开枪就可以打下去了哈。那像为什么？因为美国人那样可以有合法持有枪械嘛，那但是非法更多，好，非法大概比合法多十倍，有没有？那随随便便走在路上怎么样？嘿，有，然后就开枪打你了，有没有？那就很可怕哦。所以那个美国人我都很帅，有没有？直接开枪，然后就把你给好打爆，好，就是打 CS 一样，有没有？就给你爆头了。那好，那就很厉害哦，很可怕哦。好，那好，那所以要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怎么样，法定执行义务，那警察不救人，或者怎么样，消防员怎么样看到火灾，结果怎么样，好不敢出去救，好不敢去啊，火太大哦，那就好，你就算了，有没有？你烧光光哈，有没有？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他违反怎么样法律所赋予他的这个义务，那这时候怎么样，当然可以对这些警察或消防员主张什么这个不作为，好不作为的这个好这个行为，好不作为行为。好，那这个套用到诈欺里面来，好，这个法律所规定，你必须怎么样？负有一个什么？负有一个揭露的义务。好，比如说在民法里面，好，这个民事法里面，好，最常看到的什么？就是什么？揭露义务。好，揭露义务，比如说什么公司啊，好像那种上市上柜公司怎么样？你必须要怎么样把你的财务报表公开，或者怎么样有影响这个交易的这个重大事项怎么样要予公告？好，在网站上予公告。那这时候怎么样？你不揭露，这时候怎么样？当然怎么样就欺骗谁？欺骗投资者，欺骗这个好股东等等。那这个当然盖到什么不作为的诈欺行为。好，这个法律规定，好，就像你尤其在证券交易法有规定啊，公司必须要揭露，好，揭露这个好财务报表啊等等的这个重大交易资讯的这个好是义务。那这时候你不揭露，这时候当然会盖到什么？盖到这个诈欺行为，有问题？有问题？没问题。那另外这个法定好法定的这个作为义务，当然怎么样有如果有预含那样保护被害人好保护被害人这个意志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法定的作为义务不违好对法定的作为义务的违反也会刚刚什么盖章184条第二项搞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好违反保护他人法律，除了184条第一项前段你可以主张之外，另外你也可以主张184条第二项规定，有问题？没问题。好，所以要这些好都这个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在念书，老师只会跟你讲到这个，好，跟你讲到这个，还有第三个，基于什么？基于诚信原则啦。啊，基于诚信原则，老师只会跟你讲到哪边？老师只会跟你讲到前面三个，有没有？约定、法定、诚信原则。好，基本上有这三个，但是怎么样？剩下来的好没有？好，接下来。没有了，好，接下来没有了，好，没有了。那这时候怎么样？你这个念到这边的时候，你就要很有这个 sense， 有这个 sense 怎么样？要去联想，好，联想到其他，好，其他除了今天我可以主张怎么样92条的诈欺之外，另外我还可以主张什么？好，除了在这个案件里面，我除了可以主张诈欺之外，你还可以主张其他，好，其他已经有学过的，好，学过的一些法律，好，法律的这个条文这个适用有没有？那这边呢，预约电话可以装什么责任？契约责任嘛？那这边法律规定，那这个保护他人法律，我可以装什么？184条。第二项，好，第二八四条第二项，好，那这边怎么样？你都要可以怎么样去在念书的时候，好，念书的时候时时刻刻，好，时时刻刻怎么样想到，然后怎么样衍生出来，好，衍生出来。那这个怎么去想？好，怎么想？那一样回归到第一堂课所教你的怎么样？气馁五物不清奇啊，气馁五物不清奇啊。那第一个约定当然就是什么契约嘛，所以你就想到什么契约责任嘛，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一题，好，每一题，每一个你所学到一个部分啊，那考试如果可以考你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你的思考逻辑，思考的这个逻辑，思考的这个顺序，一定怎么样？气馁五物不清奇。那这样子这个题目怎么样？考试老师考你甲得主张何种决定，或乙得主张何种决定的话，那这时候怎么样？他可以主张的哪些权利怎么样？你都可以怎么样巨细靡遗的怎么样把它给罗列出来？考试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会挂一漏万？有没有问题？你要培养哦，好，时时刻刻在念书的时候，在念到民法的时候，都想到什么气馁五物不清奇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现在在教你哦，好，教你哦，怎么样去思考？好，怎么样去思考？那这个比你怎么样？好，比你这个自己念再久怎么样还要重要？好重要，要懂得去正确的思考，好，正确的思考。那这是怎么样？第一个，你考试在准备的时候，虽然会有一点点辛苦，好，除了那个好，别人可能这个诈欺胁迫念一个小时就念完了，你可能要念两个小时，但是怎么样？你以后的收获一定会比他们多。好，你的这个逻辑思维，好，逻辑思维建立起来的话，你后面怎么样？就会念得很快，你这个逻辑思维时时刻刻怎么样建立起来？你念的好之后，你会念的会比别人快哦。好，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落后人家一点点，但是怎么样，越到终点你会越跑越快，好，你越跑越快哦。好，再来，好，再来第三个诚信原则。好，基于诚信原则怎么样？我们可以引申出它有一个怎么样作为的义务存在。好，那这个诚信原则啊，来我们看一下26页，好，26页，好。 这个消极的作为啊，不作为，好，消极的战争行为不作为，怎么样？隐蔽真实事实，好，那前提必须怎么样？当事人负有一个什么说明或作为义务啊？好，那这个说明作为义务的前提，第一个那法律规定法令，好，契约约定，好，契约约定，那或交易习惯或程序原则、执行原则。好，那这边直接看下面，好，下面这个说明义务、作为义务的告知义务等等。好，基于诚信原则、公平交易原则，一方向他方怎么样？对交易内容掌握资讯重要程度，好，重要的资讯程度。掌握相当或更具有专业性的话，则该方负有资讯揭露或告知义务啊。如不予告知，即属怎么样？即属作为啊，也就是说明义务、告知义务的不履行啊。好，所以这个作为义务其实怎么样？在好这个。在这个诈欺里面啊，我们会去讨论到这个作为义务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告知跟说明的义务啊，告知或者是说明的义务。今天你不告知不说明啊，这时候怎么样？你就会该当一个不作为的诈欺行为啊，就该当一个不作欺不作欺哈，不作为的诈欺行为。好，还有回来这个题目，好，回来这个题目，那今天怎么样？假卖的中古车，今天这台车子在谁手上？在甲手上嘛，你在去买这台车之前，请问一下，谁对于这台车的资讯掌握程度比较高？谁？甲还是乙？当然是甲嘛，甲才知道这台车有没有泡过水、出过事故或怎么样，刹车有没有失灵嘛？那这时候乙如果要获取资讯，一定要靠谁？靠甲愿不愿意跟他讲嘛，对不对？就靠甲愿不愿意跟他讲嘛。那所以今天怎么样？甲故意隐瞒、故意隐瞒、故意隐瞒这些，应该要揭露这个资讯，导致乙怎么样？好，今天的如果他。隐瞒的，好，故意不告知，这时候怎么样？就武器就不平等了，对不对？好，武器就不平等，就不公平嘛。这时候怎么样？乙如果单方信赖甲的不告知这些事情，怎么样？导致乙陷于错误，而怎么样？做一个怎么样买卖 A 车的意思表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后来被骗了，哦，乙被骗了，然后乙被骗这个情况，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说啊，这怎么样？甲基于怎么样？好，基于这个诚信原则、交易习惯、诚信原则、交易习惯，在中古车的买卖的情况下，因为只有甲对于这些资讯掌握程度啊比较知悉啊，所以甲必须负有告知揭露义务。其那如果今天甲故意隐匿好而不告知，此时怎么样？违反了好违反了告知义务或怎么样说明义务，而构成一个什么不作为的诈欺行为，故乙怎么样得益民法九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向这个相对人甲诈欺的行为人怎么样来去撤销你的意思表示，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这样子的思考有没有问题？可以哦，好可以哦，好可以哦，要不要再一次？再次好，不需要了。好，所以有这个不作为义务，好，告知义务、说明义务的违反，那这个第一个诈欺行为这边要特别注意哦。好，考试啊，第一个要件啊，最重要啊，诈欺的行为，好，诈欺行为。好，那尤其是呢，不作为的地方，好，不作为的地方，如果考你一个不作为的诈欺行为，那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接下来第二个要件，好，第二个要件必须怎么样？要有诈欺的故意啊，好，诈欺故意。好。是怎么样？行为人认识，哦，第一个他有认识哦，认识到他今天这个行为是一个诈欺的行为，而且怎么样？希望表现怎么样？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好，而为意思表示。好，那今天这个故意当然包括什么？直接故意跟间接故意吗？好，直接故意跟间接故意。好，那在27页，好，此处故意怎么样？仅需相对容第三者明知其行为这样以上表示意思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可。好，至于其动机出于善意或恶意怎么样都不管，好，都不管。好。那在施行老师认为啊，那这边这个故意啊，好，必须要这个符合双重故意的概念啊。第一个，怎么样？是有一个怎么样？第一个哦，第一种故意哦，第一重故意是什么样？是指相对怎么样？有陷于错误的故意啊。好，第二层次故意是什么？是指怎么样？相对因为你的诈欺行为而陷于错误，而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故意啊。好，必须有这样的故意。好，那种双重故意啊，是这边好，是这边特别的这个地方。好，反正啊，今天怎么样？只要看到怎么样，甲故意不告知，有没有看到？故意不告知，啊，就怎么样？啊，就故意的吧。就故意的嘛，对不对？题目就会跟你讲说他故意的不告知嘛，啊，哦，那如果他只是不小心呢，或者他不知道呢，这时候怎么样？你们刚刚诈欺行为就没有了。请问一下，诈欺有没有处罚过失？刑法的诈欺取财有没有处罚过失？我，哦，不小心骗到你，有没有？好，哦，不小心骗到你哦，只叫你笨，不小心被我骗到，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好，哦，所以故意以什么诈欺一定是什么？故意的啊，诈欺一定是故意的。好，哦，那胁迫也是一样，哦，胁迫一样，胁迫有没有不小心的过失的？而不小心胁迫到你，有没有拿了一把刀在你前面晃来晃去，有没有不小心胁迫到你？而我不知道你那么胆小，欸，有没有？有没有这样？ 没有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不管是诈欺还是胁迫，一定都是故意的，好，一定就是故意的。好，再来，好，再来第三个因果关系啊，好，因果关系，这个因此表示错误，怎么样？必须由诈欺所发生，且因此表示怎么样？必须由于错误和这个因果关系啊。好，那再来第四个怎么样？相对人限于啊、哦，因为诈欺的限于错误而为一定的因此表示，然后怎么样？必须要在处置期间内为之。好，这个处置期间啊，处置期间稍微注意一下93条的规定啊，93条规定。好。好，来，我们先看28，好，28页这个，好，这个撤销权消灭，有没有？发现诈欺后1年或意思表示后10年，来93条规定，好，看一下，好，稍微看一下93条规定哦。好，1年、10年，好，1年、10年，好，这个很特别哦，很特别哦。今天这个十年啊，是民法里面怎么样？除斥期间最长的，好，除斥期间最长的是这个期间，好，10年，好，10年，好，除斥期间它最长，好，最长。那法有明文的除斥期间它最长的，好，法律有规定形成权有除斥期间10年，好，93条10年是最长的。那更长的是什么？没有规定的，哦，没有规定时效的除啊、哦，没有规定除斥期间的行政权，有没有这种行政权？有，好，有，好，有，好，那在哪边？之后会再跟你讲啊，之后会跟你讲。好，随便举个例子啊，254、255，好，254、255、256那边的解除权怎么样？债务不履行的解除权，没有时效规定，没有时效规定，没有时效规定。那另外怎么样？另外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823条第一项，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虽然怎么样，法条上面写什么，请求分割共有物怎么样？共有人得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那虽然用请求两个字，但是怎么样，同所跟实务见解认为823条第一项的这个权利啊，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它性质是一个形成权，好，它是一个形成权，而且这个行政权怎么样？它没有处置期间，它没有处置期间，为什么？因为怎么样？立法者不鼓励共有，他鼓励分割啊、哦！立法者不鼓励共有，他鼓励分割，为什么鼓励？不鼓励共有，鼓励分割，因为怎么样？共有会对一个物的使用的这个经济效益怎么样？减损会低落。比如说怎么样？共有，我跟你怎么样？我跟你跟他共有一台车，那接着怎么样？这台车要干嘛？好，不知道，那我们三个自己去打架，好，打架决定赢的人怎么样去用这台车，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共有的这个效率，好，使对物的使用这个经济效益怎么样会低落，好，会低落，所以怎么样，立法者赶快怎么样，让你们怎么样分别共有，好，不是分别共有，分割，好，分割个别的去，好，所有，好，个别去所有，而不要共有，好，所以立法者既然不鼓励共有的情况下，所以这个共有的分割情况怎么样，它没有除斥期间这个限制，好，这个时候我们会再看到，好。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93条规定哦。来，前条之撤销权就是什么？92条第一项所讲的撤销权啊，于发现诈欺、发现权起来、发现诈欺或胁迫终止，好、哦，胁迫终止，发现诈欺之后或胁迫终止之后怎么样？1年，好、哦，1年圈起来，好、哦，所以要注意到它的起算点哦，好、哦，起算点，诈欺什么？是发现的时候，好、哦，发现的时候，那胁迫是什么？终止的时候，好、哦，胁迫是终止之后，那发现跟终止之后多久？1年，好，1年，好，再好，再好，接着啊，但是意思表示后，好，意思表示怎么样？10年，好，经过10年，好，10年，好，10年圈起来，好，10年不得撤销，啊，意思表示后10年，意思表示后10年有没有理？好，这个1年、10年这边起算，跟它这个时间，好，时间的这个长短要特别注意哦，1年、10年、1年、10年、1年、10年哦，好。是第一个，好，它的要件，好，诈欺要件，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好，接着来看这个诈欺的类型，好，诈欺的类型。那诈欺类型怎么样？可以分为相对人诈欺跟第三人诈欺啊。好，那相对人诈欺怎么样？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谁来诈欺？今天一样哦，看我回到刚刚那个甲卖中古 A 车给乙的这个例子啊。好，那如果今天是相对人诈欺，谁诈欺？今天是谁被骗？哪个呆子被骗？好，呆子好，哪一个好老实人被骗？乙被骗嘛？所以今天怎么样？今天谁骗他的？谁骗他的？怎么样？假什么？契约的什么相对人嘛？所以今天是基于契约的相对人去欺骗他，叫什么？叫做相对人诈欺嘛？好，他是相对人诈欺。那既然是相对人诈欺，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契约很简单，既然是你相对人骗的，这时候怎么样？我的被骗的一样，好，对照怎么样？当然怎么样？可以直接怎么样主张撤销的意思表示哦，可以怎么样直接？直接怎么样？直接主张 九十二条第一项的撤销权呢？好，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最简单的。好，那比较有问题，比较麻烦是什么？麻烦是第三人呢？好，第三人，今天怎么样？骗我的人，好，骗我的人不是相对人，不是我的契约的相对人，而是契约相契约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啊，啊，契约解押以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去欺骗我，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今天怎么样？你跑去跟解押买中古车，哦，结果怎么样？你自己怎么样？不懂车，所以怎么样？请他的好朋友丙来帮他去鉴定，好，丙，好，丙，啊。就是黄色的，换个颜色来，请他的好朋友丙怎么样帮他去做这个鉴定，让怎么样他懂这个车的丙怎么样去看，哎，这台车有没有泡过水，有没有出过事故，刹车会不会失灵呢？好，那这怎么样？已经丙哦，就跑去怎么样跟丙一下说，哎，那个好兄弟有没有啊？好兄弟有没有啊？这台车怎么样？没问题啊，好，拍拍胸脯保证没有问题啊，好，有没有？啊，这台车怎么样？没有泡过水，没有出过事故，刹车也不会失灵，有没有？我刚刚开到150、170耶，有没有？好，那时候刹车绝对没有失灵，有没有？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你就相信的，好，相信的丙，好，相信的丙，那跑去跟甲买这台车，好，跑去跟甲买这台车，好，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基于第三人，好，第三人故意的欺骗行为，好，故意的欺骗行为导致乙怎样？好，乙怎样受到损害？被骗了，被骗了，请问一下，今天怎么样？是谁骗你？是谁骗的你？是谁？是向台，人是向台，谁杀的？丙杀的嘛？不是，不是我台，我只有骗他，没有杀他，有没有？骗他，好，骗他，好，因为乙开这台车是不是？好，就飙到170嘛，好，飙，就飙到天国去了，哈。那好，假设好，回来，好，那这是怎么样？丙，好，丙，好，丙是丙骗的嘛？那这是怎么样？假嘞，假嘞，假嘞，假设说，哎，是你自己相信丙的，不关我的事啊，我不关我的事啊。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如果说今天怎么样，是基于乙的，好，乙的啊，这个 sorry， 丙的这个诈欺，导致乙怎么样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话，此时怎么样，乙 double 撤销，必须要看什么？必须要看谁？看甲，甲对于丙的诈欺行为这件事情里面。知道还是不知道了啊？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甲怎么样知道丙去骗他的，好，甲去丙到丙去骗他的，这是怎么样？甲是什么？甲是恶意的，好，甲既然是恶意的话，甲恶意就没有保护的必要，好，恶意就没有保护必要。所以这是怎么样？如果甲是恶意的，这是怎么样？乙当然可以对甲主张什么？主张92条的诈欺撤销，好，撤销的意思表示。但是如果甲是善意的。甲是善意的，好，甲是善意的，这怎么样？甲不知道是丙骗他的，好，这时候乙是你乙要来跟我买，好，是你乙要来跟我买，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乙就不可以怎么样随随便便对甲怎么样主张撤销的意思表示，乙保护什么？保护甲的交易安全，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类型，来第一个相对人诈欺92条第一项的本文。好，92条第一项本文哦，相对人诈欺92条第一项本文哦，来，因被诈欺或被胁迫怎么样而为意思表示的，表演得随时撤销其意思表示，92条第一项本文，这个没有问题。好，比较爱考的就是什么？第三诈欺92条第一项的证书啊，92条第一项的证书，来，92条第一项证书喽，来。好，但诈欺既有第三人所为者，以怎么样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为限怎么样使得撤销，必须怎么样？我要相对人怎么样？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况下，必须我要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况下，才可以怎么样主张撤销？才可以主张撤销。如果相对人怎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怎么样是被骗了啊？第三人去骗他了，这时候怎么样？甲是善意的话，善意的相对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乙啊就不可以向甲主张92条这个撤销，他的意思表示有没有理？有没有理？好，其实这边都不是那么难啊。好，题目怎么样？你只要看，好看，判断一下，判断一下。第一个怎么样？是谁骗的？ 好、哦，是谁骗的？如果是相对自己骗、甲自己骗的话，就很简单，你就可以直接主要往92条第一项的撤销权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题目同样看到是谁骗的，是第三人丙骗的，好、哦，第三人丙骗的，这时候怎么样？必须甲明知或可得，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乙才可以主张撤销，有没有问题？其实这边都不难啊，就是看法条你都懂吗、啊？你就懂吗、啊？对不对？好，再来哦，好，再来哦，好，再来哦，下一个，好，下一个层次哦，下一个层次怎么样？法条就没有跟你讲了，好，法条就没有跟你讲。今天怎么样？是由学说，好，学说所来的，好，所来的。好，假设说怎么样？今天，好，今天这个被骗第三人诈欺，好，第三人诈欺是由丁，好，是由丁，是由这个丁第三人丁所诈欺的，好，所诈欺的。好，丁去跑去跟乙说，哎、欸，我在车怎么样？好，这个 A 车，假的在 A 车怎么样？绝对没有泡过水，绝对没有出过事故，刹车也不会失灵，好，刹车也不失灵。好。那今天乙就相信丁的话去跟甲买，好，但是不止，好，不止。今天怎么样？丁跟甲怎么样？不是纯粹的，好，不是纯粹的怎么样？没有什么任何关系，不是哦，而是丁怎么样？是甲的什么？甲的职员呐、啊，好，职员。好，这时候怎么样？甲跟丁之间有一个什么？假设有一个雇佣契约存在，雇佣契约存在。好，丁是甲的什么员工？职员，他是一个什么 sales 嘛？他是一个销售员。好，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丁呢、啊？啊，丁从 sales 的口中，好，带朋友去买过房子或怎么样，买过车子，有没有？好，听过那些什么房屋中介啊，什么去讲话，好，他们的话术。哦、话术怎么样？非常非常高明，有没有？好、哦，这个房子多好多好，将来你看，哦，捷运通过啊，一定有增加价值，怎么样？哦，增加百倍啊，什么什么，就讲一大堆天花乱坠，就是叫你怎么样，要掏出钱去买他们东西啊，有没有？或者怎么样？或者是看那个第四台，有没有？跟东森购物有没有？每次看到都觉得啊，好想买啊，感觉没有买，有没有？亏很大，有没有？然后电话就拿起来拨了嘛，有没有？像我妈就很喜欢，有没有？看这购物频道，然后怎么样？每天就有事没事就会一直看，好，一直看哦。看到后来怎么样？东森就请她上电视，有没有？好，就是他们就有一集哦，就是我妈有上过一次电视，就是怎么样？去那个这个。什么就请一大堆妇女一样，好，很爱买那个，好，很爱买那个购物的，然后怎么样上去怎么样，好被那个丽晶然后去访问，然后就说怎么样为什么就之类的哦，好，然后很得意有没有？然后那个制作上那个节目有啊，车马费多少钱？1000多块而已，1000多块而已，好，啊那怎么样还烧一片光碟给他，好，这个你可以好分送给你亲友，说我上过电视有没有？好，真的很无聊哦，还叫我还打电话叫我带他去，好带他去电视台哦，我觉得有点无聊哦。好，来回来，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如果甲跟丁，好，甲跟丁他们是一个雇佣关系的话，今天怎么样？今天既然好，既然怎么样？丁是甲的雇员，那而且怎么样？而且甲跟丁这怎么样？他们是有一个特殊的结合关系啊，好，特殊结合关系。尤其怎么样？甲好，怎样？是利用丁怎么样？扩张他什么经济活动范围呢？好，甲是利用丙扩张他的经济活动范围，基于一个损益同归的概念。好，基于损益同归。哎，之前这个概念有没有跟各位同学介绍过？上面介绍过，上面介绍过损益同归。损益同归。224条非常非常好，好，224条，224条这种损益同归的概念，好，损益同归的概念，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好，这个时候怎么样？第一的故意过失怎么样？就可以看成谁的故意过失？甲的故意过失嘛，所以第一的诈欺行为就可以看成谁的诈欺行为？就可以看成是甲的诈欺行为，所以今天怎么样？第三人丁跟甲之间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结合关系的时候，不论是基于雇佣、委任、承揽等等 ，anyway， 好，或者是代理，好代理，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如果甲是利用丁扩张他的经济活动范围，好，所以那这时候怎么样？甲既然会有利益，这时候怎么样？也要承担他的损害，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丁的故意过失就可以直接怎么样？看的是甲的故意过失啊。好，所以来这边哦，王哲健老师哦，好，王哲健老师说，基于刚刚这个损益同归的道理，好，基于损益同归的道理，好，所以这个92条第一项，但是有这个第三人啊，必须怎么样做一个目的性的线索解释啊，必须做一个怎么样目的性的线索解释，不包括怎么样，不包括这里第三人，不包括怎么样。相对人是什么使用人或代理人啊，必须要做一个目的性的线索 解释啊。此时这边的怎么样？九十二条第一项但数的这边第三人章节第三人怎么样？它不包括，不包括相对人的相对人之使用人或者是代理人啊。但是概念一样，基于损益同归。既然你假利用这些人扩张基金活动为获得利益的话，这种样他们的损失、他们的故意过失，你也要一并承担。所以替人诈欺依照二十条规定，你也可以看成怎么样其他的诈欺行为。所以这种样，这时候如果丁是相对人的使用人或代理的话，这种样这里的诈欺行为会是哪一种类型？是相对诈欺还是第三诈欺？就变成什么？就回归到前面的相对人诈欺哦，就可以变成是相对人诈欺哦。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一样就可以因为怎么样？丁好这个吉安的使用人丁的诈欺行为啊，直接对吉安主张九十二条第一项的本文哦，啊九十二条第一项的本文哦，直接怎么样撤销？随时撤销他的意思表示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种基于损益同归的概念，好，损益同归概念，来这边第一个九十二条第一项但书的目的性的线索解释嘛，这是一个好，王哲健老师，好，王哲健老师这边就这样，对于九十二条第一项但书怎么样做一个目的性的线索解释，这是一个。第二个之前我们看过的损益同归，好，损益同归，那还有没有？你还没有想到其他，也是因为基于怎么样扩大经营活动范围，损益同归的概念，在法条里面相同的立法目的的这个法条，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也很重要，也很好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188非常非常好，188条啊，188条了，雇佣人什么侵权责任嘛，也是基于怎么样损益同归的概念。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没有？还有一个也很爱考，还有一个也很爱考，还有一个什么？217条的第三项规定，217条第三项与有过失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217条的第三项，217条第三项，来。前两项规定怎么样？与被害人之使用人或代理人怎么样？与有过失怎么样？存用之啊，也就是怎么样？被害人如果有怎么样？哦，与被害人的代理人或使用人如果怎么样？他有过失的话，这是怎么样？被害人要承担这些使用人或代理人什么？与有过失，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现在怎么样？利益损害、故意过失要同好、哦、同时怎么样？同时怎么样承受？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你被害人虽然自己怎么样？受伤了，好受损害了，很可怜。可是怎么样？你今天你的使用人或代理人怎么样有故意过失，你要怎么样承担他们的故意过失？所以加害人就可以怎么样向这个被害人主张什么217条第三项减轻他的损害赔偿责任？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这个道理也是一样，怎么样？你利用这些人怎么样扩张他的经济活动范围，他出了 trouble， 你怎么样一并承担？好，他出了包，你要一并扛，有没有？他出了包，你要一并扛。所以既然你要扛他的包，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你虽然是被害人，但是怎么样？你的底下的人有故意过失，你要怎么样承担他的有过失？此时怎么样？相对人，也就是怎么样？加害人就可以主张我们217条第三项来减轻我的损害赔偿责任，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我一再一再强调怎么样？以后怎么样？看到一个概念，好，你看一个概念，除了怎么样？这边好，在这个地方老师所介绍给你跟你讲的这些九十二条第一项，好，第一项但书的目的性的线索解释，它是基于损益同归的概念，好，去介绍了之后，再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联想哦，好，联想哦，举一反三哦，好，反四反五反六反七反八反九甚至反十哦，有没有举一反的那么多哦？其他怎么样你所学过的相同概念的，好，相同概念的这个好的这个法条规定或者怎么样学说见解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一起哦，好，体系性的一并怎么样去这样好去这个好记忆或者怎么样去学习哦。那这时候怎么样？像最这个好最近这几年的考题一样，很多都是什么跨章节、跨领域哦。一个题目怎么样？不会纯粹就是民种啊、在种啊、在个啊、物权怎么样？好，亲属继承啊，然后就怎么样？好，截然划分没有？有时候怎么样？这个在种会考到什么物权啊，或者怎么样啊？民种考到物权，好，这个在种在个一起考啊，等等啊，或者是怎么样？亲属跟民种一起考，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哦，也有可能啊。那这种跨领域、跨章节这种类型，好，那这边啊，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你的平常哈，平常这个在念书的时候怎么样，你有没有想到怎么样？除了你念到这个地方外，其他好，其他这个好，其他这个领域，其他这个篇章里面，有没有相类似、相同概念？好，有没有？有没有？你可以连接起来啊，有个桥梁，有没有？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像水一同归这个桥梁一样，好，在不同的好篇章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立法，但是怎么样，都是基于水一同归道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就要必须怎么样，可以去联想到哦，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样？考试如果考到水一通规划，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今天题目怎么样？隐隐约约，好，隐隐约约，好，隐隐约约，怎么样？看得出来，谁出报？丁出报啊！但是怎么样？甲是老板，好，甲是老板。那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想到什么？今天这个老师要考你什么？考你可至少怎么样？有四种可能性嘛？哪四种？哪四种？哪四种？第一个怎么样？他扎西，哎，扎西嘛。来，他诈欺，他也诈欺嘛？九十二条第三段书的目的性行线索解释嘛？好，再来丁诈欺，丁什么侵害乙的什么自由？表意自由嘛？所以他诈欺就是他要负什么责任？188条的雇佣人的侵权连带的所犯强制，有没有一起考？有吗？哦，有吗？哦，有吗？那接着怎么样？因为他诈欺导致怎么样？己负了刹车失灵车，他有没有故意过失？有嘛？他的故意过失就看谁的故意过失？甲的故意过失嘛，这时候乙对甲可以依照什么35条买卖契约什么债务不履行的所犯强制责任嘛？这时候怎么样？丁有过失，看的是甲过失，所以甲有过失，既然是有过失，所以他就怎么样可归责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乙对甲可以抓什么刹车失灵，可以抓什么227条第一项什么不完全给付嘛？买卖契约可以主张什么瑕疵担保责任嘛？全部都可以主张嘛？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所以刚刚我所讲的有几个已经发生了？三个了吗？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怎么样？同一个概念，你在考试、在学习的时候怎么样？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一起记，相同、相类似概念怎么样？你要一起记。考试怎么样？就考你这些嘛，好，就考你这些嘛，有没有？在民主中考你什么？92条第三弹出的目的性的线索解释嘛？侵权行为考你什么？考你188嘛？债务不行考你什么？224嘛？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怎么样？好，这个考题怎么样？其实怎么样？就很多嘛，很多花样可以去考你嘛。从不同的章节、不同的面向一样，然后去考你嘛。但是怎么样？都是基于什么道理？损益同归道理，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要这个每一点一点一点，你要怎么样想办法把它给串起来？好，串起来。那这是都是一些经验、一些诀窍哦。哦，这个你必须要怎么样啊？自己去练习啊，好，去练习，你才有这个 sense， 好，你才有 sense。然后怎么样？做越多练习，越多联想，怎么样？那你之后怎么样？你就想得越快、越好、越广哦。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回去哦，好，这样子的这个思考要去做哦，好，要去做哦，好。那这个是你外面学不到，你念再多书有没有都学不到哦？好，这是经验分享，好，这是经验分享。那我也是怎么样？自己好，自己念书的时候自己摸索，好，摸索，真的好，有没有？好，就就考试怎么样？怎么考就这些嘛，好，然后就发现有这种那种规律，有没有？好，有这种规律存在，有没有？那结果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找到这些规律，而且怎么样？刚好老师都很喜欢考这些东西，有没有？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从这个归纳出来，就变成这种经验。那经验怎么样？那民法可以这样做，刑法、行政法、宪法，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法律怎么样？也都是这样子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有这种工作这种学习这个方法，你要学起来哦，你要学起来哦。好，外面听不到的，好，这外面听不到哦，这个高台的独家，有没有？开玩笑啊，好，来，好，所以来27页，好，27页，这边目的怎么样？因为使怎么样善意无过失的相对怎么样？好，忌讳参与诈欺行为，不应此行谋受不利。好，注意啊，但此所谓的第三怎么样？你做目的显示不挖矿怎么样？与第二的代理或辅助人，好，使用人在内。好，因为嘛，28页，好，28页。因为相对人透过代理或辅助的方式扩大其行活动，好，这些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怎么样，一并承担，损益同归的。好，利用学者这边就是林承恩老师啊，来推出怎么样224条规定，使得相对人就其履行辅助人所谓的诈欺行为怎么样负责。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如果你是怎么样是第三人，这个第三人是什么？是相对人的使用人、代理人、辅助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今天第三诈欺就可以看作什么？看作是相对人诈欺，直接乙就可以得加主张92条以下的本文去撤销，他的意思表示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好。 然后在它的法律效果，好，法律效果，来，法律效果，第一个得撤销，好，其实是个刑事诉讼，第一个表意，第二个被撤销特例，暂行合格撤销可以撤销，物权行合格撤销可以啊。好，来注意哦，今天怎么样？今天一样，好，一样跟错误那边一模一样，好，其实怎么样？不论是虚位啊，好，虚位啊，错误啊，诈欺或等一下所讲的胁迫，今天怎么样？今天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的瑕疵，好，瑕疵哦，那。必须要分别就是什么？就法律行为的种类，好，法律行为的分类，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是哪一个行为发生瑕疵？怎么样？要个别去判断，要个别去判断，要个别去判断哦。好，但是在经验上，哦，经验上，哦，经验上，那诈欺如果是意思表示不一致，有什么故意的不一致？什么虚伪跟偶然不一致？错误嘛？那故意的不一致，虚伪，虚伪通常本身怎么样？做戏要做整套嘛，虚伪是什么？外观上想要骗人家看起来是真的吗？那实际上它是假的。那做戏如果既然要做整套的话，这是怎么样？当然债权行为会是虚伪，会是玩假的。物权行为怎么样？也要玩假的吗？懂吗？你要骗过人家，你会不会做戏只做一半而已？你只有债权行为。好了，我送你一个车，好，送一台车，啊，就怎么样？债权行为成立啊，啊，就怎么样？车不给你。那这是怎么样？有做等于没做一样嘛？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在虚伪，好，虚伪的时候，通常怎么样？债权行为有错误，哦，有虚伪；物权行为怎么样？一样也有虚伪。所以既然无效的话，两个都怎么样？都无效嘛。哦，如果是八七条第一项同谋虚伪的意思表示的话，既然无效，就全部都无效。有问题？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通常而言都会一起无效，好，哦，一起无效，因为两个都会一起玩假的。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两个都会一起玩假的。好，那第二个，好，第一个。那第二个怎么样？偶然不一致，错误。但是错误这边就要特别特别注意哦，特别特别注意哦。错误怎么样？不见得全部都是错的啊，不见得全部都是错的。我只要怎么样，就真的有发生错误的地方，怎么样撤销掉就可以了。其他没有错的，我就不要管它，我就不要管它。所以怎么样？我之前才会举例子嘛，只有债权行为发生错误，只有物权行为发生错误，或者怎么样？债权行为两个，债权物权两个都发生错误，分别去讨论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啊，哦！所以要错误的地方，你要真的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去针对它的是究竟是债权行为发生错误，还是物权行为发生错误，怎么样分别讨论，好，分别探究。好，这是错误。好，这第三个诈欺，好，诈欺跟第四个胁迫，好，两个一起讲好了。好，诈欺跟胁迫是其实很像的，只不过怎么样？表意自由权的侵害，侵害的严重程度怎么样不一样而已，好，不一样。诈欺跟胁迫哪个侵害表意自由程度比较大？是被骗比较严重，还是被威胁比较严重？威胁嘛，好，胁迫嘛，好，胁迫嘛。但是本质上两个都是什么？表意自由权的侵害。好，那今天呢，哦？既然好，那这时候我们来，不论是被骗还是被威胁，好，不是被骗就是被威胁。那在这个情况下哦，来，如果是被骗的话，通常怎么样？我今天被骗跑去买这台车，这时候怎么样？我的成立买卖契约的债权行为怎么样？也被骗了嘛？被骗了。我如果明明知道这台车是泡水车、事故车或上车是乙车，我会不会想要跟甲缔结买卖契约？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如果你是知道这台车曾经泡过水、曾经出过事故、刹车有问题，你敢不敢买这台车？你敢不敢买这台车？就算这台车卖100元，我也不要了，懂吗？卖我100块，我要不要？我也不要了。为什么？开出去就一定怎么样？安心上路嘛，对不对？好，那。好，那既然你不会想要买的话，那如果是借怎么样？借啊，交付761条第一项，交付这台车给你，你会想要？会不会想要？那也不会想要嘛，哦，当然也不会想要嘛。那甚至怎么样？你给他多少钱？给他100万。请问一下，这台车，如果你知道这台车是泡水车、事故车或刹车失灵车，你会不会心甘情愿给他100万？当然是不会嘛，哦，当然是不会嘛。所以在这边，不论是在诈欺也好，或是胁迫也罢，有没有？甲明明知道这台车是泡水车、事故车、刹车车，结果怎么样？拿枪威胁乙说：“哎，你不买，我给你干掉哦！”好，有没有？100万如果不给我，我给你干掉哦，送你2颗花生米嘛，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很害怕，很害怕，所以怎么样就买了嘛？这时候怎么样？甲的什么？债权行为跟乙好，跟这个物权行为，还有乙支付价金的这个物权行为，怎么样？全部都是被胁迫嘛，好，全部都是被胁迫嘛。所以在被诈欺、被胁迫的情况下，通常而言 ，usually 有没有？通常而言，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怎么样？都有瑕疵啊，哦，都有瑕疵，都会一并的被撤销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好，这是经验呐，好经验，好经验。但是本质上还是要怎么样回归哦，好回归个别的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分开判断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我讲那么多了，就是怎么样？要强调一点，就是怎么样？债权行为、物权行为怎么样？要分开判断，好，分开判断。但是通常而言，虚伪、诈欺跟胁迫，通常怎么样？债权行为有瑕疵，物权行为也会一起跟着有瑕疵。好，这是通常，好，通常。那至于怎么样？错误的话，好，错误的话，那基本上怎么样？要分开判断，一定要分开判断，有问题？有问题？好。好，那另外在这个哈、哦、这个一些参考书啊或教科书上，它有什么？有提到一个什么共同瑕疵理论，大家有没有听过？共同瑕疵理论，这个说什么样？缓和什么物权的无因性什么什么是啊、哦、无因性独立性等等的规定啊？那怎么样提出一个什么共同瑕疵理论？但是共同瑕疵理论怎么样？考试怎么样？千万不要用，千万不要用，千万不要用。你还是怎么样？分别就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怎么样分别判断？哦，考试的时候不要用什么共同瑕疵理论，有问题？有问题？王哲健老师说不要用，詹森老师说不要用，陈忠富老师说不要用，陈忠武老师说不要用，你要不要用？这些出题老师说不要用，你要不要用？就不要用了，对不对？好，就不要用了，懂吗？好，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在好在好在行使的方好，那在啊、哦、这个被撤销课题啊、哦，除了占有行为、物权行为之外，另外怎么样？身份行为好、哦，身份行为啊、哦，这个身份上的财产行为怎么样？可以好、哦，可以被撤销。但注意啊，纯粹的身份行为，比如说怎么样？好、哦，比如说怎么样？认领，认领可不可以撤销？认领被诈欺好、哦、被骗的好、哦，认领可不可以撤销？不可以吗？好、哦，不可以吗？好、哦，不可以吗？然后这种纯粹的身份行为，然后旁边写认领，然后认领它不可以撤销，好、哦，不可以撤销。好。在行使方式，以行使方式为是指的原因。然后行使条例第一个怎么样？法律行为所及无效。好，这个我们看过了。来，注意啊，九十二条的第二项规定啊。来，九十二条的第二项规定例外，好例外啊，不是例外。记得怎么样？九十二条的第二项规定，它怎么样？不可以对抗善意的提成人。来，又跑出来了。来，九十二条第二项，来，我把它发来这边，它怎么样？要，要怎么样？它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好，来哦，来，请问一下，九十二条第二项，跟哪一条？你之前看到一模一样，有没有哪一条似曾相似？很熟悉，上次上课讲到了，礼拜三讲到了八十七条第一项的什么？但书嘛，不得以其无效怎么样对抗善意第三人，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来，我有讲过嘛，以后你在民法里面法条里面看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几个字，它的立法目的都要干嘛？立法目的都要干嘛？对吗？保护交易安全嘛，保护交易安全嘛。好，所以今天怎么样？一样跟八十七条第一项但书的这个点也是一模一样。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来，它会跟什么制度做进合发生进合？跟什么善意受让制度吗？然后八里九十八条第一项，七五九条之一第一项，这个善意受让制度保护交易安全的这个制度怎么样做竞合吗？那这是怎么样？王哲教授说什么？基于怎么样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通规定吗？这是怎么样？要优先适用什么？优先适用什么？优先适用善意受让制度嘛，对不对？好，那什么情况下要适用九十二条第二项的这个战术？什么时候？在什么？在善意受让怎么样没有办法使用情况下？什么情况下善意受让没办法使用？在什么？在准物权行为非常好，在准物权行为，因为怎么样？因为准物权行为怎么样？它没有公示外观，所以怎么样？无法善意取得、善意收让。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个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例外九十二条的第二项可以怎么样？好，可以去保护，才去怎么样？对，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也就是怎么样？也就是这个善意的第三人怎么样？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法律行为是有效的，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比如说怎么样？接怎么样？这个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会怎么样？好，或者是这个保护交易安全这个情况，比如说怎么样，吉亚卖了一台怎么样泡水车事故车的车子给了乙，乙怎么样卖给了丙，卖给了丙，好，卖给了丙，好，乙直接卖给了丙，好，卖给了丙，好，这时候怎么样？如果乙跑去跟甲说啊， 你卖的给我的车是一个泡水车或事故车，我要撤销意思表示啊，我要撤销意思表示啊。好，这时候怎么样？债权行为会被撤销掉吗？哦，债权行为被撤销掉，因为什么？我是被骗嘛，我是被骗啊。那一样物权行为怎么样？也会被撤销掉吗？物权行为761条第一项的物权行为怎么样？也会被撤销掉吗？对不对？那另外上面给付加计行为，因为发生，因为他的诈欺而陷于错误而撤销掉了嘛？对不对？而撤销掉，所以这些全部都面，全部都怎样？都撤销掉了嘛？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来，请问一下，好 ，A 车，好 ，A 车给 ，A 车给的比呢？好，那这时候来，请问一下，如果已撤销他的意思表示，债权行为被撤销，物权行为也被撤销，这时候来，请问一下 ，A 车谁的？甲还是乙的？甲还是乙的？甲还是乙的？假的嘛，对不对？假的嘛，对不对？假的嘛，所以怎么样？甲未经啊 ，sorry， 乙未经甲同意，将甲的 A 车怎么样卖给丙？这是一个什么行为？什么行为？什么行为？出卖他人之物无权处分行为嘛？出卖他人之物的无权处分行为嘛？好，所以怎么样？来，一样哦，老招哦，好老招哦，好老招哦。来，请问一下，乙丙之间买卖契约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嘛？为什么有效？因为怎么样？阿弥陀佛，将有效嘛，对不对？简单一句话，阿弥陀佛有效嘛，对不对？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怎么样，复原行为不以行为对标的物处分权面，阿弥陀佛像年轻一样，怎么样？枪它有效嘛，对啊？但是考试上面不可以写阿弥陀佛的，有没有？因为写阿弥陀佛，老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哈。但是你写给我的考卷，你可以写，有没有？好，也不可以啊，必须嘛，附带行为不以行为对标的物有处分权必要，随他有效嘛。好，那再来，好，再乙啊丙，如果有价金，好，假设卖110万，好了，好，那乙丙卖价金，给付价金给乙的话，请问一下，今天是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 ？A 有效 ，B 无效 ，C 效力未定 ，D 以上皆非。答案选，啊，答案选，答案选有效嘛？为什么有效？因为怎么样？钱是谁的？丙的嘛，所以丙给乙，他是什么？有权处分，当然是有效的，好，当然是有效的。好，再来第三个，好，第三个，乙把 A 车交付给丙的行为有效是无效？效力未定，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无权处分嘛。好，所以一个法律行为加无权处分，相当什么？善意受让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看丙是善意的话，就依照什么？依照他怎么测 ？A 测什么产？动产嘛。那为什么叫动产？因为怎么样？逻辑层次，因为他怎么样？他不是土地，也不是什么定作物，所以他是动产嘛。既然是动产，依照怎么样？801、948条第一项规定，丙怎么样可以善意取得 A 测的所有权？有问题？有问题？问题，那如果丙是恶意的呢？丙是恶意的，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他没有无效，好，没有无效，他怎么样？只不过怎么样？回归到什么原则？什么效力未定？那这时候一要原则效力未定，这时候看谁？看谁？看有处分权人，有处分权人谁？甲要不要同意嘛？甲同意就有效，甲不同意就确定的无效，有问题？有问题？这样子思考模式怎么样？我们从第3堂课，好，第二堂课还同第三堂课就一直到现在，好，几乎每一堂课都怎么样，都讲到一两个例子嘛，对不对？好，这样的思考模式你要建立起来，考试就按照这样的思考模式怎么样，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法律所规范，好，所以规范赋予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考模式，好，这是法律的规定哦，好，都是法律规定哦，我不是什么高台大，好，独门暗器、独门见解，有没有自己去讲的？不是哦，这全部都是怎么样法条所规定的，好，你的思考逻辑好。好，所以好，回过头来，好，回过头来啊，今天怎么样？今天如果在一般的这个情况下，来注意啊，好，注意啊，意思表示有瑕疵，好，意思表示有瑕疵，好，意思表示有瑕疵的，它一样，今天怎么样？不论是在通谋虚伪，好，虚伪、虚伪、错误、诈欺、胁迫啊，好，这时候怎么样？只要意思表示啊，好，意思表示哦，如果有涉及到第三人，来哦。好，票据法开课。好，民法啊，4月4号这一天我们停课。好，我们停课。好，我们停课。4月4号是什么事哦？清明节嘛，清明节大家怎么样？要扫墓，要慎重追远，有没有？尤其要考试的时候怎么样？拜拜要拜的特别勤哦，好，拜拜要拜的特别勤哦，所以怎么样？好，回去要拜拜哦，好，回去要拜拜哦。那个祖先有拜五拜五波比的，好，五拜五波比哦，好，好，有没有那个波比哈？波比哈，那个要波比哈，那。哎，大家有平常有没有去拜拜？有没有去拜拜？好，那这个我觉得拜拜，嗯，重 么重要，看个人啊。哦，可是你看，如果你书真念不下的话，哦，书真念不下，可以去拜一拜，哦，可以去拜一拜，哦。那如果你是信阿拉的，哦，不是啊，对，不是信阿拉哈，信耶稣的哈，那你可以去教堂祷告哦，沉淀一下你的心灵，哦。那你信阿拉的，你可以怎么样？每天向麦加的方向朝拜五次，有没有？好，这个就想到我的这个好大学的同学，好大学那时候你看，好大学的时候住宿舍，然后住个又破又旧又烂的这个宿舍，有没有？好，然后我有个室友，我有个室友怎么样？他是信伊斯兰教，好，他实施伊斯兰教，然后他每天，因为他们那个这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怎么样？他向麦加的方向朝拜五次，哦，每天要朝拜五次哦，然后我们都觉得疯子，然后每天在那边跪在那边，然后向麦加的方向朝拜五次。他第一天来怎么样？就拿那个罗盘，哦，不是罗盘，反正就之类的，有没有？他就朝，哎，这是麦加的方向，有没有？然后问你东南西北在哪边，有没有？然后朝麦加方向那边拜，哦，每天拜五次。然后我们觉得就怪怪的嘛，哈，哦，对，哦，就不太敢跟他讲话。他就后来怎么样？讲话之后怎么样？才发现他是一个好人啊，哦，他是一个好人，然后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哦，只不过怎么样？哦，因为我不吃牛肉，哦，他不吃猪肉，哦，所以我们两个怎么样？好，可以一起吃嘛，对不对？好，好，就是好，反正就很早吃火锅的时候，你看，好就可以，好，对不对？一起哈，好，那好，那结果怎么样？他因为怎么样，大家都一直就觉得他怪怪的，好，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越来越不虔诚，好，越来越不虔诚，好，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下信仰，不是放弃下信仰，他就没有每天朝拜，懂吗？所以怎么样？你知道大四的时候要考研究所怎么样？名落孙山，哦，没有考上，哦，那这时候怎么样？他是之后怎么样？回去，哦，他是台中人，哦，所以他就回去台中苦读，哦，那因为回去之后，那可能，哦，他爸爸妈妈还会加每天继续拜，哦，所以他隔年怎么样？哦，就考上了，哦，又考回来台大，有没有？那律师，哦，也考上，哦，司法官差一点点，哦，那可能还不够虔诚，有没有？偷一定有偷吃猪肉，哦，那所以司法官差一点点，他差0.1还0.2，哦，就差一点点而已，哦，好。那就好，所以好，后来怎么样？可能他回去台中有拜哦，还是有考上嘛哦，每天向阿拉好去祈祷有没有？好，那阿拉，然后他写字怎么样？好，都这样。好，就跟阿拉伯文哦，可燃金有没有？古燃金，然后那个字一模一样哦，龙飞凤舞有没有？好，我们都称他是阿拉的信徒。好，好。所以哦，你去开庭的时候看到有个律师签名签这样的哦，啊，就是他了哈。好，回来哈，好，来。哎，我们为什么讲到这？哦，我看哈，意思表示的瑕疵。好，来注意哦，今天这个意思表示的瑕疵哦。如果来第一哦，好，第一哦，来第二，还有两个哦，两个关键哦。第一个，如果涉及到第三人。题目里面除了甲乙之外，又有一个丙，又有一个丙存在，而且第二点，它有涉及到物权的变动。这时候怎么样？你的脑袋就要发紧一点，好，就要紧一点，就要紧绷一点。这时候怎么样？你就要想到，今年怎么样？考试会考什么？考你无权处分的考题啊！无权处分，你就要想到怎么样？无权处分，有无权处分，你就要想到什么？善意收让，哦，就想到善意收让。这些考题啊，如果今天有意思表示瑕疵，考你有诈欺、胁迫、错误等等虚伪。好，而且怎么样？有除了甲乙之外，还有一个丙存在，还有一个丙存在。而且这个丙呢，这个第三人怎么样？会拿到东西，会拿到物权，哦，会有物权变动。这时候怎么样？就要注意了。今天怎么样？老师会把题目里面设计有无权处分的考题。那既然有无权处分，就要想到什么？善意收让。这个善意收让制度里面也会怎么样？一起考进去，一起成为考试的这个答案。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哦。经验谈啊，好，经验谈。好，帮你做一个整理。好，再来，好，再来，好。好，那这个诈欺啊，撤销权，好，撤销权消灭，好，1年10年，好，那侵权竞合，好，第一个诈欺跟侵权行为是竞合，好，然后这个，哎，我们再看29页，好，29页直接看哦，看见没有？好，那诈欺与其他请求权啊，来，甲收到乙的诈欺购买泡水车，交付此发现其形式，甲得对乙如何主张？甲得对乙如何主张？来哦，来哦，来哦，一样吗？来。来哦，接这个题目怎么样？一模一样嘛。甲卖了他什么？泡水车、事故车、刹车失灵车给乙嘛。那时候乙对甲的主张何种权利？这种题目一句话，20个字写完。请问一下，你要写多少？ 你要写多少？乙对甲可以主张什么权利？来，乙对甲得主张何种权利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你的思考模式就要从什么开始？从请求权的思考模式开始嘛。第一堂课就教给你们嘛，对不对？第一堂课我们举这个例子，好，忘记了，哦，忘记了，有没有？好，来，就算没有，来，现在一样哦。来，今天乙对甲可以主张什么权利？来，何种权利？来，契类无不不侵其嘛。来，第一个，甲乙之间有没有契约？有没有契约？有没有契约？有吧？好，有吧？所以第一个，契约责任，契约责任。那契约责任里面可以主张什么？可以主张什么？可以主张什么？如果甲跟乙的契约存在的话，是第一怎么样？第一个，乙可以对甲主张什么？如果是要刹车、是你车、泡水车、事故车，这时候乙对甲可以主张什么？第一个要主张什么？先主张什么？先主张。在各的什么？在各的什么瑕疵担保责任啊？来，我有讲过嘛，第一堂课有讲过法条规定从什么？从抽象到具体嘛。但是适用法条呢，刚好要相反嘛，要从什么具体到抽象？哪一个是规范最具体的法律行为？在各吗？啊，在各吗？所以今天最具体的在的法律行为是什么？甲乙之间成立一个什么契约？买卖契约嘛。所以你要在主张契约责任的时候，注意哦，主张契约责任的时候怎么样？你要从什么？从在各，记得没有？题目如果有提示到，题目如果有出到说怎么样？甲乙之间有成立契约的话，有成立契约的话，这时候你的契约责任怎么样？要先从在各的各论里面的契约规范怎么样先去做讨论。有没有问题？因为它是特别规定，它是特别规定，基于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通规定，有特别规定要优先适用，优先适用，既然要优先适用，当然怎么样？要优先讨论，这是逻辑顺序问题哦。好，这是法条适用的逻辑顺序问题哦。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先主张再走，不能说你错了，但怎么样？就是怪怪的，好，就是逻辑这个思考，好，逻辑思维就是怪怪的，有可能老师特别重视的话，他会扣你分哦。好，会扣你分哦，懂吗？所以我去试用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当然是从再个先出发，再个先出发，再个接怎么样？给付的标的物有瑕疵，所以我主张什么？主张再个什么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嘛？好，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好，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可以装什么？怎么样？就在今天啊！礼拜三不是也说只有今天吗？每天都是跳楼大拍卖，最后一天有没有？最后一天，好，好就。这我就想到我们家吼门口那个不是五巷口那个五金行有没有跳楼大拍卖最后一天有没有下杀三折，然后我长大了好15年了哈，还是下杀三折有没有？来，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有没有？好，再一个来354条嘛，接怎么样？甲给付的标的物怎么样有瑕疵嘛？不符合怎么样契约所约定怎么样价值品质效用？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他要负354条怎么样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装什么？主张359条可以装什么？主张第一个减少加金，或者怎么样解除契约？但是要注意哦，这边的解除契约359条，但书解除契约必须怎么样？非显示公平，必须怎么样？解除契约不显示公平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才可以解除契约哦？好，那今天怎么样？今天如果今天这台车有泡水、有事故、刹车或失灵，请问一下，乙去解除契约会不会显示公平？会不会？会不会？答案是不会哦，好，不会哦。来，注意啊，以后如果讨论到359条解除契约会不会显示公平，来，注意啊，359条如果以后讨论到物的瑕疵担保责任，354条是物的瑕疵担保责任，那这边考试老师最爱考的就是什么？就是考解除契约。解除契约是在一个瑕疵担保责任中考试出题机会第一名，第一爱考的，第一爱考的。然后第这个解除契约的重点还是什么核心概念？最关键的 key point 在什么？在它有没有显示公平？有没有显示公平？那这个显示公平量绝为好，绝为你看瑕疵担保老师考试的重点啊。那你去判断今天我解除契约会不会显示公平？好，来哦，注意哦，通说跟实践也认为哦，今天怎么样？概念上只要有这个瑕疵，瑕疵的发生怎么样？会导致今天买受人人身上的损害，会危害到人身安全的话，会危害到人身安全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你解除契约就不会显示公平，你解除契约就不会显示公平。所以今天怎么样？来，泡水车会不会影响人身安全？会不会？ 有可能会吗？事故车会不会影响到能量学？也有可能会吗？那这些刹车事情侧面更有可能吗？对不对？更有可能吗？所以想要，所以只要怎么样，抛出事故车、刹车事情车，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今天乙当然怎么样，解读契约就不会显示公平，因为怎么样，这些瑕疵都会影响到人身安全。然后把车子换成什么？换成房子嘛，辐射物、海砂物、卫衣、建筑法规、施工的房屋，会不会？不会嘛？会不会影响人身安全？辐射物会不会影响到人身安全？会吗？因为怎么样？变金刚狼嘛，有没有？辐射物住久了变金刚狼嘛，对不对？那海砂物会不会？会不会影响到人身安全？会不会？会嘛？所以这个头有吃到一半有没有？饭吃到一半有没有？啊，就头发就白白的嘛，睡觉前头发就白白的，因为砂石一掉嘛。好，这个哦，每餐饭怎么样都有这个好加菜的地方嘛，有没有？然后海砂物嘛，对不对？那卫衣建筑法规施工房屋，这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房屋怎么样，好，这个好原本是长这样嘛，啊就过久之后变这样，有没有？那你敢住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比萨斜塔嘛，对不对？你敢住吗？对不对？卫衣建筑法规施工房屋，这之后会不会影响人身安全？会吗？好，会吗？所以只要会影响到人身安全，你解除契约怎么样，就一定不会显示公平。好，这个基本概念你这边先注意哦，好，先注意哦。好，除了三五九条之外，如果怎么样，我保证它无瑕疵的话，保证无瑕疵，故意不告瑕疵，今天有没有故意不告瑕疵？有没有故意不告瑕疵？有吗？有没有保证无瑕疵？有吗？有吗？如果是作为，好，作为的诈欺，刚才讲说我这台车绝对没有泡过水、出过事故、刹车失灵车，这时候假设，假设保证无瑕疵嘛，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今天甲没有说这些话，但是怎么样？乙去询问甲故意隐匿不告知嘛，对不对？故意不告知瑕疵嘛，或者怎么样？保证无瑕疵。明明知道有瑕疵，但是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怎么样保证他无瑕疵？一个是什么积极的作为吗？一个是消极的不作为吗？积极作为的诈欺行为或消极不作为诈欺行为怎么样？这时候依照360条规定，这时候怎么样？我都会主张什么损害赔偿责任吗？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那另外除了359、360之外，另外一个什么364另行交付无瑕疵标的物。不过怎么样，它适用于什么？适用于种类之债。今天特定物之债怎么样？中古车几乎来讲怎么样？一定什么特定物嘛？好，中古车有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不可能啊，好，不可能。每一台车怎么样？一定都不一样。只要是用过的，每一台车一定都不一样。好，所以中古车一定是什么？这个好，非种类之债。好，非种类之债一定是特定物之债。好，所以364没有适用。好，这是再一个。那再种呢？债种嘞？债种主张什么？债种主张什么？债种主张什么？债种主张什么？7条第一项的什么不完全给付嘛？那不完全给付怎么思考？这是怎么样？看见瑕疵可不可以补正嘛？去主张什么迟延或是不能嘛？什么情况用迟延？瑕疵怎么样？可补正嘛？用迟延嘛？瑕疵不可补正用什么？不能嘛？有没有讲过？有嘛？第一堂课就讲了嘛？对不对？好，第一堂课在这边嘛。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债务不履行嘛？给付不能给付时间跟不完全给付嘛？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嘛？在这边嘛？有没有看到？有嘛？好，有看到嘛？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嘛？对不对？好，有看到。还是他第一堂课没来上课，有没有？被我抓包了哈。好，没有，开玩笑哈。回来，好。所以怎么样？可补正，泡水的可补正，可补正，吹风机吹一吹，太拿太阳底下晒一晒，补正，没有嘛？对。那事故车可不可以补正？不行吗？那刹车事情车可不可以补正啊？就可以的嘛。刹车可不可以修啊？可以嘛。如果刹车不能修的话，谁敢开车？对不对？好，好，所以要这个好，是不是好？可不可以补正？这个怎么样？你可以个案去做判断，好，个案去做判断。好，这个债务不履行的这个不完全给付的部分，好，是契约责任，类似契约，有没有？好，那先跳过。好，类契约无因关联有没有？没有啊。契约无不哎误算停留权。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弃类无物不侵其，有没有？来，不当得利，有没有？有没有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一方受利，他方受损害，有没有法律上原因？乙受理在车有没有法律上原因？有吗？甲受理这100万加计有没有法律上原因？有吗？所以有没有不当得利？没有不当得利嘛。好，来注意哦，你有个点可以 argue， 什么 argue？ 车子嘛，车子有没有值100万？没有嘛，可是给100万，那请问一下，这样有没有不当得利？有没有不当得利？有没有不当得利？答案是没有，答案是没有。哎，注意哦，不要被 骗哦，哦不要被骗哦。记得怎么样？如果题目有跟你讲说这个台车价值，如果是泡水的事故车，只值30万元。那这时候怎么样来注意哦？只要甲乙之间的买卖契约是存在的，这是王哲健老师一直在强调哦。好，那这时候怎么样？顶多就是什么？顶多就是今天怎么样？契约不对等，这个是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并非怎么样不当得利，因为不当得利必须要怎么样无法律上原因。但是只要甲乙之间的买卖契约是存在的，那今天怎么样？这个时候甲受理这100万就是怎么样有法律上原因，最多只有主张什么？在契约责任的好这个债务不履行或者什么瑕疵担保问题，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只要买卖契约有存在，这时候怎么样就没有不当得利问题。好，契类无不不不侵其，有没有侵权行为？有没有侵权行为？有没有侵权行为？有呢，多的嘞，啊，多的嘞，有没有？有没有侵权行为？有嘛？第一个怎么样？我侵害了什么？侵害什么权？侵害了什么表意自由权嘛？因为你诈欺我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说什么？184条第一项前段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嘛，对不对？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嘛。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除了180条第一项前段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之外，好，那这时候怎么样？来，记得怎么样？你给付一个有瑕疵的车子给我，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是吗？故意悖于善良风俗方法，加损害他人吗？既然你甲明明知道这台车是刹车失灵车，开了出去怎么样？一定会安心上路，有没有？一定会出事故啊，好，一定会出车祸。那这时候怎么样？还敢给我也开？这时候有没有故意？一定有故意吗？有没有悖善良风俗？有吗？好，有吗？所以今天怎么样？这个刹车失灵的瑕疵啊，这是一个什么侵害？相对权的侵害嘛，对不对？商品之上有没有讲过？啊，没有讲过。没有讲过，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既然都讲了，好，既然都讲了，好，有没有？到再走，再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概念，来。但是既然都讲了，那就说吧，好，有没有？好，来，注意啊，有个概念叫做商品智商。今天来两个情况，两个情况，第一个讲。给台车卖给乙，好，卖给乙哦，好，但是先好，而且交付之，好，交付761条第一项交付，好，但是这台车怎么样？它有刹车失灵的问题，有瑕疵，好，刚刚这个例子一模一样。好，第二个情况，甲买来的车卖给了乙，好，卖给乙，好，卖给乙，好，交付，好啊，不要交付，好，嗯，好，交付，交付给乙之后怎么样？好，被笔专案，好，还有，来，第一个，好，第一个交付了，好，交付了，被笔专案，来，第一个，今天甲跟乙，来，今天第一个例子，来，请问一下，今天乙对甲要主张什么责任？除了刚刚的这些契约责任，好，契约责任之外，来侵权责任，来今天甲交付了一个刹车失灵的车子给乙，请问一下，侵害乙的什么权？侵害乙的什么权？侵害乙的什么权？侵害乙的什么权？侵害乙的什么权？先不要讲什么故意啊、诈欺啊等等，好，先不要，好，先不要讲什么诈欺等等，先直接单纯就侵权行为这个地方来看，来，请问一下，侵害什么权？侵害乙的什么权？债权是所有权。债权是所有权，债权是所有权，那侵害是什么？乙的债权哦，侵害是乙的债权哦。为什么是侵害乙的债权？为什么？因为来，今天损害是什么？乙的损害是什么？他拿到了一台什么？有刹车失灵车吗？刹车失灵是一种瑕疵吗？那我今天缔结契约目的，我是想要买一个什么 买一个没有瑕疵的汽车吗？而且我给付的计价金是一个什么？没有瑕疵的计价金嘛，对不对？没有瑕疵存在的 A 车的计价金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怎么样？我有瑕疵，导致于我给付多了，好多了那一部分，给付多给了，好，如果今天这台车有没有？如果没有瑕疵是100万，可是有瑕疵是70万元的时候，那多了30万元瑕疵怎么样？也就多付了嘛，哦，也就多负担了30万元的这个哦财产的这个支出嘛，多负担了30万元这个给付计价金的义务，多负担了嘛。所以今天怎么样？这个瑕疵的存在导致乙的什么这什么全被侵害。再全被侵害，再全被侵害。基于这个交易，来哦，基于这个交易行为，今天这个瑕疵是基于我的什么行为来？基于甲的什么行为来？甲的给付行为而来吗？甲的给付行为而来。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乙对甲的契约责任主张什么？27条第一项的什么？不完全给付嘛？那主张在个的什么物的瑕疵上的责任嘛？那主张侵权行为主张哪一条责任？主张184条第一项的后段嘛，好，184条第一项的后段嘛，侵害的是债权、相对权，纯粹经济上的损失啊，啊，纯粹经济上的损失。所以今天怎么样？这个刹车失灵的部分怎么样？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商品致伤啊，商品自己是有受伤，商品自己有受伤，好，商品。自伤，那自伤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自己有什么伤，就是什么，就是瑕疵啊。好，伤就是瑕疵啊。商品自己有瑕疵，而且我是基于怎么样？这个交付、给付这个有瑕疵的行为，导致乙啊，好，相对于怎么样，受有财产上的损害。接着这个财产怎么样？是多支付了什么？30万元啊，哦，这个瑕疵一样啊，哦，瑕疵有瑕疵就从100万减损到70万，多增加这30万元的负担，那这时候是侵害乙的什么权？侵害是乙的债权，而不是所有权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侵害债权？因为怎么样？我的瑕疵是基于什么？我的交付给付的行为而来，侵害的是我的给付行为的本身价值，侵害我给付行为的本身价值，所以它是侵害什么权？侵害的是债权哦，好，侵害的是债权哦。好，再来这个例子，接着怎么样？交付给乙之后怎么样？被丙撞烂，请问一下，侵害了乙的什么权？债权还是？财产权还是所有权？侵害是债权还是所有权？侵害是债权还是所有权？侵害是乙的债权还是所有权？来 ，A 债权 ，B 所有权 ，C 以上皆是 ，D 以上皆非，答案选债权所有权，侵害是他的什么？侵害是债权还是所有权？侵害是乙的所。有权呐，啊，侵害的是乙的所有权。哎，欸，为什么？为什么？这边是债权，这边是所有权，为什么？来，第一个，甲乙之间谁拿到 A 车？谁拿到 A 车？谁拿到 A 车？谁拿到 A 车？甲是乙，甲是乙，甲是乙，交付了没 ？A 车什么产？动产不动产？动产为什么动产？因为怎么样？它不是土地，也不是定租物，所以它动产。动产的不动 ，sorry， 动产的物权变动用什么为主？交付嘛，让与和一家交付嘛，交付了没？交付了没？那，啊，交付了嘛？题目跟你讲交付了嘛？土地化成交付了，所以谁取得所有权？乙嘛，好，哦，乙嘛。那今天怎么样？有一个丙很白目嘛，哦，这个撞到了 A 车，导致这个 A 车毁损民事，侵害了乙的什么权？所有权嘛。懂的意思吗？懂的意思吗？那为什么这边是侵害所有权而不侵害债权？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丙怎么样？我的损害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来？是不是基于我丙的给付而来？是不是？我丙的侵害是不是基于我的给付而来？我给付一个撞你的行为，不是嘛？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是侵害所有权？为什么？因而不是债权。今天这边所讲的侵害债权是因为什么？我的侵害行为就是这个瑕疵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来？ 基于我的给付的行为来，我给付，我为什么要给付？因为我负有一个债权吗？所以我要给付吗？所以你的给付行为是侵害我的什么债权吗？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在这边这个情况，它这个情况，它是什么？它不是基于给付行为而来吗？今天我的损害并不是基于丙自己的什么给付行为而来吗？而是什么？而是由他去怎么样侵害，直接侵害怎么样乙已经取得了什么权？所有权。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啊、这个地方啊，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哦，特别特别注意哦。好，那这边哦，这个183地项前段、地项后段侵害的是什么？好、哦，侵害的是什么？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那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所以好、哦、回来，好、哦、回来。那今天在这边这个地方哦，刹车是以什么商品之上侵害是什么？侵害是债权哦，所以主张是180条地项的后段。好，所以回来，好回来这边，上车事宜，好，上车事宜本身给付的瑕疵怎么样？可以这样子，184条第一项的后段，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除了这些之外，1、2、3、4，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再一个，再一种，还有什么？除了再一个、再一种之外，还有什么？啊，民种嘛，啊，民种可以装什么？民种可以装什么？民众可以装什么？民众可以装什么？第一个嘛，今天怎么样？我假设故意不告瑕疵或好故意不告瑕疵嘛，那所以他可以装什么？92条第一项什么？诈欺嘛，有诈欺嘛，对不对？那有诈欺就一定会什么？一定会什么？诈欺要见怎么样？什么？有诈欺有诈欺为实，表现表现限于什么？啊，错误嘛，有错误嘛，所以有诈欺就一定会有什么？错误，有诈欺就一定会有错误，有诈欺就一定会有错误，因为怎么样？错误是诈欺的构成要件之一嘛，对不对？因为相对人的诈欺行为怎么样，使得表意人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所以怎么样？有诈欺一定会有错误，前面像这些错误，来是哪一种错误？哪种错误？内容错误还是动机错误？内容错误还是动机错误？内容错误还是动机错误？怎么分？一个还两个吗？车子一台两台，一台嘛，所以是什么错误？动机错误嘛？有没有很简单？哦，很简单嘛，对不对？懂的意思吗？可以吧？好，可以啊，很简单嘛。如果是误 A 车为 B 车，什么错误？内容错误嘛？为什么？车子几台？有两台嘛，对不对？好，很简单嘛，对不对？哈，很简单嘛，哈。所以它是88条第二项的什么动机错误嘛？那动机错误原则上可不撤销？原则上可不撤销？不可以嘛？必须什么？必须怎么样？当事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在交易上怎么样认为重要啊？请问一下，这台车子是不是泡水车、事故车、刹车自行车？是不是物的性质？是物的性质，是吗？而且怎么样？是物的本身的性质吗？对不对？不是什么外观、什么试驾、客观这个主观上试驾，不是嘛？而是物本身就泡过水、刹这个是出过事故，刹车会失灵吗？对不对？那这个事故车、泡水车、刹车自行车交易上重不重要？交易上有没有认为重要？非常重要嘛！今天中午车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交易上也认为重要，所以当然我可以照什么88还有第二项规定来去撤销我的意思表示，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还有没有？哦，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学过了还有没有？今天这个题目、哦、不超过20个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哦，这台车我卖多少钱？卖了100万，可是实际上它只有值什么？30万。这时候怎么样？一样。如果第一次买中古车，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你就想什么？暴力行为嘛，趁怎么样？急迫、轻率、无经验，有没有？无经验，无经验。所以在这个情况怎么样？所谓的约定或为给付的约定怎么样？显失公平。所谓的给付或为给付的约定怎么样？依当时情怎么样？显失公平嘛，显失公平嘛。所以在民众怎么样？还可以再主张什么？主张74条第一项的暴力行为怎么样？请求怎么样？法院撤销我的意思表示嘛？有问题？撤销我的法律行为嘛？有问题？那今天撤销行为怎么样？当然，特许行为、物权行为怎么样？两个都可以一起撤销掉嘛？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定要一直告诉自己，怎么样？一定要自己再问自己，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几个了？1、2、3、4、5、6，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来，瑕疵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今天己啊，明明知道有瑕疵，什么时候就知道了？在跟乙缔结契约之前，我就知道了嘛，是不是？是不是？在今天有瑕疵这件事情，是在我跟乙缔结契约之前就有了吗？结果怎么样？我故意不告知瑕疵，这时候怎么样？可能会有什么样发生？有什么？契约缔结前有没有？提出为什么？就知道有瑕疵嘛，而且怎么样？乙跑来跟你去缔结契约，什么？你隐匿不告知嘛？这时候可能会该当什么样的情况？什么？这个条文我们之前有看过，上次上课就有看过了。这看到吗？二四五条之一啊，缔约上的过失责任；245条之一啊，缔约上的过失责任。来，这个条文怎么样？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什么有看过吗？来，再看一次。来，245条之一。来，第一项。契约未成立时怎么样？当事人未准备或商议定契约，而有左列之情形怎么样？对于非因过失性质契约能成立，只受损害之他方当事人怎么样负赔偿责任？有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样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一个什么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嘛？有问题？有没有？有问题？然后这个民法上的利益怎么样？有什么信赖利益、履行利益跟什么固有利益？那每个信赖利益、履行利益跟固有利益都有什么所受损害跟所失利益嘛？有问题？好，上次上课最后的那个地方有跟各位同学怎么样介绍民法上利益的概念吗？好，来，那这个第一款来看一下哦，有没有？就订约重要关系事项怎么样？对他方之权怎么样？恶意隐匿或为不实之说明，有没有？恶意隐匿或为不实之说明，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一个诈欺的行为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也有可能怎么样？主张245条之一来主张什么？缔约上过失责任，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但是要注意哦，这个245条之一啊，王哲健老师说可以。在这个题目里面，王哲健老师说可以，但是孙生燕老师就说没塞，好没塞，我下面没塞，因为怎么样？哎，孙生燕老师哦，他认为245条之一怎么样，必须怎么样，限于契约后来怎么样没有缔结成功，没有缔结成功的时候怎么样，才有245条之一适用。如果后来怎么样，当事人有缔结契约成功的话，好，有发生缔结契约成立生效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就不能适用245条之一，而是要怎么样适用是不完全给付啊，适用是不完全给付。好，这个是孙胜燕老师的看法，但是王哲健老师说怎么样？哦，不需要这么解释啊，只要怎么样，这个瑕疵在契约缔结之前有经有发生的，哦，已经有发生的，就可以主张什么245条之一啊，不管他后来契约到底有没有成立，不重要，不重要，只要这个损害是发生在契约缔结之前就有了，这时候怎么样就可以主张245条之一了。有问题？好，这个关于这个概念，这个学说上这个争议，我们之后到25条之一的时候，会再详细跟各位同学做说明。好，好，所以今天要短短一句话，好，短短一个题目，有没有？假设以垃圾购买号的车，交付18节形式，甲得对乙为如何主张？请问下有几个请求权基础？一共有七大种类哦，好，七个，好，七个，有问题？1、2、3、4、5、6、7嘛，再个啊，契约责任有，再个再种嘛，侵权行为啊，侵权行为，每种有什么诈欺胁啊，诈欺有没有？8、8条错误，70条暴力行为嘛，都有可能嘛，还有什么245条之一嘛，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有办法想到那么多？短短一个题目里面，你有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多？摇头，好，不可以哦，好，不可以怎么样？那我没志气，有没有？今天怎么样？听完我这样子的这个去说明，好，这样的叙述，一样嘛？你是嘛？气类无物不清奇嘛，对不对？一样嘛？也是一样，气类无物不清奇嘛？一个一个怎么样？按就判断出来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哦，所以下面哦，好，下面哦，91年司法官来。中古车商甲怎么样？好，那展售车辆 A， 该车体上仅有售之字样，乙对该车怎么样甚感兴趣，在买卖交易过程中，乙未成就该车是否为事故车，加以询问，甲亦未对此怎么样为任何表示。好，在乙购得该车一行其中，方偶然得知怎么样 A 车曾发生严重事故。来，试问甲若知该啊，若甲对该事故之情得否主张撤销？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主张撤销？可不可以？答案是怎么样？可以吗？那请问一下，用哪一条规定撤销？用哪一条？用哪一条？用哪一条？他说怎么样？得否主张撤销吗？那请问一下，依照哪一条规定撤销？第几项？92条第一项吗？好，结束了吗？结束了吗？结束，这样子你知道什么？ 三分之一的分数吗？还有什么可以装摄像？什么？除了诈欺，除了诈欺之外，还可以装什么摄像？错误嘛，错误可不可以摄像？也是撤销嘛？题目问你怎么样？撤销嘛？错误是不是撤销？是嘛？那除了错误嘞，还可以装什么撤销？还可以装什么撤销？那去看嘛，这个题目跟上面那个题目是一样嘛，只是把炮子改成什么？那事故车离，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嘛？还可以装什么撤销？暴力行为是什么？撤销嘛，只不过这个撤销对象怎么样不一样啊？一个是自己可以撤销，一个是什么？申请法院来撤销，那是不是撤销？还是撤销嘛？还是撤销嘛？有没有问题？七十条暴力行为还是可以去撤销嘛？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一样哦，来，以后看到撤销两个字就想到什么？想到四个条文五种情况哦，四个条文五种情况哦。以后看到撤销两个字在财产法里面，就要注意最常考的四个条文五种情况。来，一样吗？一样吗？体系性的、范围性、大范围的思考吗？来，撤销，来，我们之前学到几个撤销了？几个？七十条暴力行为怎么样？可以撤销吗？八十八条错误可以撤销吗？九十二条第一项怎么样？诈欺可以撤销吗？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胁迫可以撤销吗？还有一个什么？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诈害债权二四四条诈害债权也有个什么撤销权吗？只不过这个撤销权跟暴力行为一样，是什么？向法院怎么样诉请撤销吗？对不对？好，所以撤销在民法面撤销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请求法院来撤销，我们称作什么？叫做撤销的诉权。很好，撤销权跟撤销的诉权。撤销权是当事人自己就可以去撤销的，叫做撤销权。那如果是这个撤销不是当事人自己可以做的，而是必须要经由法院来去做撤销动作的话，那这个叫做撤销诉权。好，那关于撤销权的规定，撤销权的规定，那最爱考的就是什么？就是两个条文那三种效果，两个条文三种情况，八十八条的错误嘛，跟九十二条地下的什么？地下的什么？诈欺跟什么？胁迫吗？好，诈欺跟胁迫嘛。好，撤销诉权一共有两个就是什么？七十四条的什么暴力行为跟二四四条的诈害债权吗？有问题？有问题？撤销诉权也很好记嘛，七四二四四，七四二四四，七四二十四嘛，对不对？七四嘛，都是四嘛，对不对？好，七十四条跟二十四条是撤销诉权嘛，诉请法院去撤销嘛。那如果是什么撤销权，每一种撤销权就是两个条文嘛，八十八条的错误跟什么九十二条的诈欺胁迫嘛，有问题？有问题？所以又看到撤销两个字就想要这些嘛，看老师要问哪一个嘛，有问题？这样子你就不会漏掉了嘛，所以是一样的道理哦，你学到一个概念的时候怎么样，就想到其他有没有？类似或是相同概念，一起记嘛。老师考到一个的时候怎么样？其他你也可以怎么样？也想到嘛？那老师怎么样？考到一个的时候怎么样？其他的看有没有一起考嘛？有问题？你看题目的面向就不是只有一个点而已，而是怎么样？整个面嘛，好，整个面你都可以怎么样？分数都可以拿到嘛？有问题？好，这是一直我要强调，好，强调各位同学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怎么样？不是只有点一点一点的去好的这个。学习啊，你必须要把你学习过的每一点怎么样连接起来，好，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面。那现在的考试哦，其实怎么样？这个考试都非常非常灵活，题目都非常的广，好，非常广，题目又臭又长，好，然后怎么样？真点非常非常多，然后有时候怎么样？老师比较心肠不好一点，有没有？那就有很多很多那种概念怎么样？就藏在里面哦，你看不出来，好，但是怎么样？如果你接受的是一个面。面的这个思考，面的这个学习的话，那其实怎么样？很多很多这个题目，你就从这句话里面就看到说，这个考试的这里有哪些，有没有？这边有哪些，有哪些可以去考，都可以去讨论。那怎么样？你至少你的分数怎么样？就会看怎么样？不会说看呀，不会，，下一题有没有？不会这样，对不对？有没有你？好，那面的学习是一个点，面的学习是一个方向。那至于怎么样写考卷的时候怎么样，那掌握哪一个面中的每一个点，一个面里面有怎么样，有无限多个点嘛，对不对？无限多个点变成一个面嘛，但是哪些点 这些这整个面里面哪些是重要的点啊？这个你要去理清楚哦。啊，比如说一个题目里面，你可以发现到啊，这个面很清楚很熟，你可以发现这个五十分题目里面有15个真点，可是这个15个真点里面有大有小，你有没有办法全部写完？在规定的时间40分钟、50分钟里面全部写完？不可能啊，多扣点来记，有没有？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必须要怎么样筛选哪些是重要的点，怎么样重要点怎么样去做说明，好去做详细的推论跟说明。那剩下不重要的思维末节怎么样？有时间就写，没有时间就怎么样？算了，好放弃它，有没有？我有讲过吗？这个考试的时候不要太什么太执着吗？好，不要太执着，有没有？好，不要太执着，有没有？然后有执着就有挂碍，有挂碍就有业障，有业障就会怎么样？考不上，对不对？好，好，所以不要太执着。好。好，所以回来，好，回来哦。好，叶小黎有没有？除了第一个情形之外，怎么样？也还可以主张合同权利。除了第一个情形，可以主张撤销之外，其他一个主张什么权利？还主张什么？那就上面7个扣掉，旁边3个嘛，剩下几个？啊，4个嘛。答案就出来了，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做什么责任？契约责任啊，再个怎么样？瑕疵担保责任嘛，对不对？那再一种可以做什么？不完全给付嘛。那还有主张什么？侵权行为嘛。有问题？还有什么25条之一吗？看你要不要写吗？有问题？有问题？好，那除了第三小题，除了该买卖交易过程怎么样，全由甲的雇员丙来进行移动或主张撤销，再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考损益同归的概念吗？损益同归概念吗？92条第一项单说了什么？目的性线索解释吗？目的性线索解释吗？目的性线索解释吗？有问题？啊，讲到这个目的性线索解释，来一样嘛，概念哦，好，一样概念哦。目的性线索解释，来，民法里面会考你的目的性线索解释有几个啊？你们还没有学到啊、哦？一共有4个，好、哦，一共有4个。考到怎么样？我在学说里面去争议，想到目的性线索解释的一共有4种情况，你要讨论。第一啊，前面3种在什么？在民众里面。第一个怎么样？就是我们这边看到92条第一项单数的目的性线索解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在106条双方代理禁止的时候怎么样？就限制行为人员对于怎么样？好，对其法定代理人这种存货法律上利益的行为，好，无行为人员对于这个法定代理人所谓的存货法律上利益的行为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要目的性线索解释106条的双方代理，好，那这个立法意思怎么样？好，不包括在内，好，不包括在内，好，106条的目的性线索解释。第三种怎么样？在哪里？在110条，110条，接着怎么样？无权代理的所犯条责任呢？那接着怎么样？好，要必须要目的性限缩，限缩怎么样？这时候损害赔偿的义务人不包括未成年人，好，不包括未成年人。好，这是3个，好，这是3个。第4个在什么？在一个在物的瑕，哎，在这个承认的瑕疵担保494条单书目的性限缩解释，好，494条单书的目的性限缩解释，83年台上326号判例，这个詹胜老师上说这个判例怎么样？对494条单书做一个目的性显示，如果怎么样有危害到人身安全，好，人身安全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要目的性限缩解释？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可以立案解除契约。那如果这个建筑物，好，这个建筑物工作物是个啊，这个应该是承担的工作物为建筑物，好，房屋的话，例外可以怎么样？例外可以解除契约。好，那这4个目的性有解释啊，之后我们一个都会看到，那之后再做一个统整的观念，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等一下后，那诈欺会的时候写货就非常非常快，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后面单元。